好，欢迎大家收听，大家收听历史专栏啊！依度有 Alex 同埋我家灿生，咁啊，首先讲声唔好意思先，大家吓，因为先嗰轮我哋望向编辑部开台，咁啊，我要喺嗰边帮手帮好多，日基本上日日都出 post，一日讲讲咗一轮，讲咗一个月，咁啊，又过圣诞又咁啊，拖住咗啲时间，又新年。咁啊，令到大家久等，非常之唔好意思嘅。咁啊，另外仲要多谢阿 Alex 同埋大肥对我嘅多多包容，多谢你哋先。 哦，唔紧要，OK。 行，最紧要。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呢集咧就系我哋讲到嘅玫瑰战争嘅最后一集。咁啊，即系修改过好多次啦，呢集真系最后一集。就之后咧，我哋就会正式讲下呢个都铎王朝点样建立。同埋到亨利八世，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讲翻上一集提要先啦。上一集就系白玫瑰盛放，呢、这个爱德华四世打低咗呢个 Kingmaker 之后，即系佢系一个好懒嘅人，咁啊，不过亦都系好聪明嘅人，就所以咧就自即系都自得嘅，好识玩政治平衡，就治理得井井有条，喺国内，首先就喺国内就利用佢嘅岳长嗰12个仔女咁自己娶咗大女嘛，剩翻嗰啲就要嚟嫁贵族，所以咧就变得我哋讲个国王有三德啊，佢自己证明到自己打得，于是就利用咗佢个岳长同佢做呢个关系网，所以咧就变得就可以同贵族 talk 得，咁同贵族 talk 得个自然系国会玩得玩嘢噶。就去打法国，将法国变做提款机，然之后就向北宫就打到就放咗自己个细佬出嚟，呢只癫狗啊 Richard 出嚟就打到苏格兰佬跪低，哇好劲好劲，好开心，咁啊根本乜都唔使理，就日日玩女人，咁啊如日中，但系嗰阵佢都不过30几啫，我哋讲过中世纪人嘅。年龄系35岁，平均年龄佢 即 过咗 系 35岁，谂住自己唔使死， 四啊， 好 可惜， 都好难过40啊。 系 过唔到40，直到1483年嘅49日，爱德华四世终于挂咗，享年40岁。咁 通常 个 鬼佬都 形 系 势崩， 鬼佬个肺系好弱嘅，所以成日都好似咩伤风感冒、肺炎死啊，都好容易。鬼佬系。 我觉得唔系嘅，系佢中意逞强。 系咩？ 佢哋中我见到啲鬼佬，我哋而家加拿大呢边啊，出边零下5、6度啦，有啲鬼佬系中意跑长跑、跑步逞强。 哦， 你谂下佢哋冇嘢做，冬天就拉起把剑喺度练，但系咁样系对个肺系伤害好大 系啊，所以个肺冇用咯，转出 嚟。系咯，即系逞强。如果中医嘅话，中医就唉练啫嘛，咁啊匿喺间房练都得嘅啫，搵个大操场练，使乜鬼嘢喺条街嗰度练啦？系咪？咁即系逞强所致。咁啊，当时咧就4月9日一听到个消息就快马加鞭就传咗过去喺北边镇守嘅皇帝当时有 Richard 嗰度，咁啊即系呢个叫做贵族之首啊，Duke of Gloucester Richard 嗰度，咁啊 Richard 一听到阿哥死咗，搞啲咁嘢，我即刻落嚟，即刻落嚟有遗诏，咁啊于是就冲翻落去，冲翻入去伦敦啦咁几日之间就去伦敦，咁啊同啲大臣讲数啦，倾偈话，咁啊打开张遗嘱，咁个遗嘱咧就系咁讲嘅。当时Richard 嘅Edward the Fourth 爱德华四世嘅仔，又系叫 Edward，就当时时年系12岁嘅啫，即系都系细路啊。咁啊，所以咧就要四个大臣辅政，为首咧就系佢嘅细佬Richard，就身为护国公。咁啊，辅政大臣之二就系佢嘅老臣三任老臣，即系如果计埋 Edward 嘅话，就系3世噶啦，就 Hastings。咁第三个咧就系国舅爷 Anthony Woodville。咁啊，第四个咧就系呢个西北一霸成日长头草Thomas Stanley 四位。 咁如果一听听到咧，就其实呢个位置会充满晒 Edward 嘅特色，就系中意玩平衡。点样平衡呢？首先 Woodville 同埋 Richard 系唔啱码嘅，啊，即系同 York 一族系唔啱码嘅，因为 York 一族始终都系觉得阿 Warwick 即系阿 Kingmaker 被害，其实系阿 Woodville 一手造成。啊！依樣嘢亦都係阿 Edward 特登咁樣做噶嘛，即係喺度玩平衡啊。 係。 嗱 ，York 一族係擁有好強嘅兵力，而 Woodville 就擁有呢個叫做國會貴族， 即係一文一武。 係噶，係一文一武咁，大家喺度鬥。咁啊，但係如果你將依樣嘢睇做一個天平。一個天平嘅話，以前阿 Edward 喺度，你個天平嘅主心就好壯啊！你點樣鬥都冇問題啊。 係， 但係而家你依一個僆仔上台啊，新王上台，佢咪相對中間嗰權力平衡變弱，所以佢特登咧就擺咗阿 Hastings 喺度，就諗住傍住嗱，大家唔好喐啦。但係問題就係 Woodville 佢個兵力唔夠啊嘛，所以佢就特登擺阿 Stanley 喺度。目的是什么呢？阿 Stanley 有6000士兵，而且同阿 Richard 是不和的。咁样双方咪变成又有另一种平衡。 哇！嗰时亦养6000人都好有米噶 啦，劲啊，好劲噶啦佢，所以佢系西北一霸啊嘛，即系等于阿刘皇叔刘业强啊，刘皇发乡试一族一模一样。 系 啊，乡下佬，但系势力强。咁啊，即系照道理就好好嘅，但系当时嚟讲，佢阿 Edward 佢估唔到啊，人在就人情在吓，人去就茶凉，而且人性咧就有样嘢嘅，就系叫做恐惧啊， 系 偏见，佢就低估咗呢样嘢。咁啊，嗱，咁啊，大家喺度讲数啦。当时呢个 Edward the Fifth。啊！新王佢并唔系住喺伦敦嘅，佢系跟住阿国舅爷喺国舅爷个云嗰度住啊。咁啊，嗰个 Nottingham 呢个云嗰度住。咁咧，佢即系国舅爷 Anthony Woodville 系太傅嘅角色，细细个睇住个儿生大，就好似太傅咁，即系中国人叫太傅啊。所以咧就会亲佢就多过亲阿 Richard。咁啊，阿皇后咧就出面就同阿 Rich 讲啦，咁但系佢就惊，即系话大佬我入咗嚟用乜嘢俾你用咗？你同我嘅斗争暗明争暗斗已经好紧要啦，就提出啦，我带2000士兵傍住新王入嚟，你咧 Richard 你就带600兵去到 Nottingham 陪住。Woodville 带住2000士兵，总共2600士呢，正2600兵一齐就操翻到伦敦，就同国王行加冕式，得唔得？咁提出啦， 系 咁啊！阿希第一个想发难，嗱 ，Richard 听到当然，咦有蛊惑，但系估唔到阿 Hastings 竟然都系咁谂，点解？因为 Hastings 谂住自己啊，应该系。即系故国公你做咗啊，咁我系辅政啊，应该。但系而家排名，如果阿 Woodville 入到嚟，佢系太傅，咁我咪又要降一级吓。不特止你仲要2000士兵，你摆2000士兵喺度为乜？系咪想出蛊惑？即系如果蛊惑嘅程度系点咧？大家记得啊，如果睇《三国演义》会记住啊嘛。阿董卓即系十常侍之乱啊，那个大太监。老咗两个皇帝出去，点知遇着阿董卓啊嘛？于是阿董卓就带住一大堆人，冲咗入洛阳，咁把持朝纲。阿希成谂，即系佢当然冇读过《三国演义》啊，但系权谋所谂嘅嘢，全世界都一样噶嘛。佢话大佬2000士兵，我哋而家睇2000士兵好似冇乜嘢，但系冇忘记当时英格兰嘅人口系好少嘅，2000都系不得了，俾你入咗京仲得了嘅。 系啊。 而且俾你话，斗你太傅，又同国会讲得，万一你一个屈眉十张，我哋两个废我哋武功，赶我哋走点算？咁于是佢竟然就倒向咗 Richard。阿 Richard 就其实已经唔妥 Woodville 好耐，但系唔出得声。一见阿 Hastings 嚟到，就话咩事啊？ 你惊 Hastings 啊？得咩 ？Hastings 你惊啊 ？Woodville 啊？得国舅爷啫嘛，我有办法，我六百兵加一个人包搞掂佢。边个咧？就系、是、Duke of Buckingham。 哦，又差唔多个人嚟玩啦。 系啦，咁啊 ，Duke of Buckingham 其实佢本身系王睿，就细阿 Richard 三岁。佢最妙咧，佢就娶咗佢同阿 Richard 系由细玩到大嘅，根据历史讲吓。啊咁最妙嘅咧就系佢系娶咗阿国舅爷嘅妹，咁换言之两个又有姻亲，即系变成一个 balance。阿国舅爷一定信，即系佢唔会信阿 Richard 去接佢，但系佢一定会信 Buckingham 噶嘛，因为咧金兄都系啊我舅喎。咁好啦，咁佢又同阿 Buckingham 点解即系阿 Buckingham 佢话好啊？我去啊，咁跟埋去。咁之於是就喺呢、這個四月二十九日就大人馬出發，一嘢就去到 Nottingham 運。咁啊，就一齊出嚟飲酒傾偈，就話扮到冰釋前嫌啦。阿言談甚歡就話：啊，我同你雖然有仇，但係都係為國事啫。啊， 哇！呢個紅門宴嚟噶， 呢個係紅門宴。咁啊～但系阿 Woodville 就估唔到你唔知道你想点噶嘛？佢估唔到你会狼胎噶嘛？饮到好开心嗰阵，突然间 Richard 话：嗯，差唔多时候啦，喐手，趁佢醉醺醺，啲人醉晒，就一嘢夹住咗 Woodville。然之后你个死人头，想带二千兵入京，系咪想谋害我？谋害护国公？咁讲，哇！一听到，喂，你想点啊？你乱嚟啊？我理得你死。就一嘢夹住佢，的佢翻去约运我嘅大兵，咁样讲， 吓、 啊，就的咗佢、哦，然之后就同新王讲啊，嗱，新王你唔使惊，阿侄仔，你系你舅父想食噶，想食咗我逼不得已啫，我知道佢谋害我，你唔好话冇证据，我双眼就系证据。呢度唔系法庭 ，OK？ 就学阿大契咁讲，你放心，我唔会谋害你嘅。阿 Buckingham， 嗱，你唔信我就信 Buckingham。Buckingham 会护住你嘅，去 Buckingham 佢困住先。我要翻伦敦赎职，咁咧喺于是喺4月29日就翻咗伦敦。 系 咁啊，人未翻伦敦已经听到一个消息，有个消息又快过佢去到伦敦嘅。有个人就发觉去伦敦，听到阿 Woodville 被擒嘅消息，呢、这个就是皇后 Elizabeth Woodville 一听到喺30号已经听到呢件事，就 bling bling 就带晒所有家眷，我哋又要去西敏寺度避难。呢、这个系佢登位之后第三次要匿入西敏寺、哦，第一次。就是阿 King Maker 杀佢老豆嗰阵，佢匿咗入西敏寺。第二次又系 King Maker 啊，赶 Q 走佢老公，搞到佢老公要去法国着草。嗰阵系第二次，依次就第三次。咁佢呢一个皇后多灾多难啊，咁啊带埋阿新王嗰个细佬啊，叫做 Richard of York 啊，即系个人的人改名系冇魅力嘅，系即系唔系叫 Richard 就叫 Edward， 我都唔明点解吓，真系。 哦，嗰阵时字库比较啊少啲啊， 系啊，真系唔明点解改来改去都两个名，唔系叫 Richard 就叫 Edward， 等阵仲有好多 Edward 同埋 Richard 出嚟嘅，吓咁咧就走鬼咗去西敏寺大教堂，咁咧于是到五月咁啊，然之后阿 Richard 就入城，咁啊 Richard 一入城就同全世界讲。国舅爷想谋害我，谋朝篡位。 系 啊，咁咧，我哋咧就决定先对佢行刑。咁讲完之后就一封信就走咗去啊，自己嘅大本营就锯鬼咗国舅。同时间就话，由于有人想谋害我啊，所以登基大典要延迟三个月。 哇！咁三个月可以发生好多事喎，三个月可以发生好多事喎。 系，咁啊喺5月4日， 就迎咗 Edward 入城，就同佢讲：嗱，侄仔，你舅父想谋害我，唔知牵连几多人。既然系咁咧，就请你暂且忍耐，按规矩，唔该你去 Tower of London 大酒店嗰度住下先。你啲祖宗登基之前都喺嗰度住噶啦，系咪？ 随出唔翻嚟 噶，系啊，系唔会唔出得翻嚟嘅。唔好忘记我哋嘅 William Conquer 起噶嘛，嗰度系我哋老祖宗阿征服者威廉阿 William 阿杂种威廉起噶嘛，入去咁咪入去咯。然之后就同大家讲，我哋六月十三日。我会请我哋约一族嘅首领过嚟开大会嘅， 有鸿门宴啊？ 吓，有鸿门宴，但系记住，佢话六月十三日约开大会，即系佢嘅手底所有嘅人马就会入到去伦敦。 系， 嗰个实力即系等于头先我讲阿 Anthony Wood 带二千士兵入咗伦敦嘅情况系一模一样。 哦， 好啦。一讲讲完啦，希成已经知道大祸啊！竟然发生啲咁嘅事吓、啊，就话即系关羽点解会咁嘅咧？佢想带兵入嚟，我做错，我系咪做错咗件事？希成开头为咗几私心，怂恿 Richard 去做，点知而家搞成咁？成件事如果以中国历史嚟比咧，就系、是、好似。阿秦始皇死咗， 系 阿李斯夹住阿赵高去逼死阿扶苏同埋蒙恬一样， 系。 不过吓呢个 Hastings 就系李斯 ，Richard 就系有病嘅赵高，佢系可以吓承继皇位赵高，因为个皇位血统。咁啊，唔好理啦。阿 Hastings 知道已经犯咗大错，咁。他不知道怎麼辦，竟然走了去找問 Thomas Stanley 正正雞，喂，個大會我們可不可以去？ Thomas Stanley 老奸巨猾，但是這一刻竟然講真話，就跟他說，這些是鴻門宴來的，我不去啊，你都不要去啊，死梗。但是 Hastings 就說，大哥，我三朝老臣來的，不去就很壞仔。我唔信佢咁对我乜嘢，三条老神顶笼咪俾佢困住吓，搏、佢一铺，佢竟然去。咁啊喺后尾啊八年之后就有历史学家啦吓、啊，即系唔系历史学家，系呢个大学者啊，呢个亨利八世嗰阵嘅大学者，佢系好憎约，好憎 Richard 嘅， 系 就叫 Thomas More 写咗本历史，就话呢个鸿门宴究竟系点嘅咧？首先就系阿 Richard。就话自己就讲出话先王呢段婚姻系唔合法嘅，各位阿 York 同道 系 啊系啦，所以我哋要废皇太子咁讲废亲王。哇！希成一听到就拍台闹佢，你个谋朝篡位嘅畜生，闹佢。但系已经太迟啦，咁啊一讲完阿 Richard 咧，身边咧就有三个大心腹。啊、分别就称为后世就称为蛇猫狗，唔系鼠猫狗三大心腹。 系 咁啊，第一个咧就叫 Richard Radcliffe， 就取佢头三个字叫 Red。第二个叫 William Caspar， 就 Cat 啦。第三个叫 Francis Love。咁啊，咦，冇个 dog 字喎，但系冇问题，因为佢嗰个盾嘅徽号啊系一只狗。 系。 是、oh, okay. 所以就叫鼠猫狗。咁、啊、呢阿 Richard 呢就直情係赞过佢嘅。三个入面阿狗呢就最劲嘅、啊。最忠心佢直接最信任嘅。佢直情赞过佢你係我家嘅忠犬。其实有一就嘅咁笑嘅。我放狗咬人。阿希成一拍台闹佢嗰陣嗰三隻嘢就夹住咗佢。咁即刻推咗出呢个 Tower of London。是个城堡嚟噶嘛，城堡入边个中庭噶嘛，好开扬噶嘛，就话呢条友仔敢反对我，即系佢同 Woodville 透露，当场斩首，就劈咗头落，就完咗喺城外。哇！啊、然之后话，但系我唔会害佢妻儿嘅，啊，大家放心 ，Buckingham， 你接咗佢嗰啲妻儿去照顾，我冇 Buckingham 睇到。呆鬼咗啦， 虽然你系我视你如兄啫，你冇嚟又咁噶嘛，都呆咗喎，哦，咁就去，咁啊，然之后咧就叫佢啲手下同我的几条友翻嚟，第一个唔使讲个 Thomas Stanley 啊， 系。 第二个就系当时一个大主教啊，一个主教级人物叫 John Moore 啊，咁啊，另外仲有几个大贵族的佢翻嚟，就要佢哋就范咯，就话，咁啊系。咁啊，於是就過，即係就範嘅過程，大約係過咗8日。咁大佬成個頭圓喺度咯，你夠唔夠膽反佢？你梗係唔夠膽噶嘛。於是就話：好，我哋召開國會。一召開國會咧，就Richard 就公告啦。嗱，我同大家講，先王愛德華四世係個鹹蟲。咁咧，佢娶阿 Wood 苗之前。佢就饮醉酒，就应承咗一个大贵族嘅女人，嘅女啊，一个大贵族嘅女叫 Eleanor Butler，就话娶佢做老婆嘅， 系， 并且就原来秘密结咗婚噶啦，咁讲。 哇！ 问题啊，Butler 咧呢位女士咧，就其实喺几年前已经 grad 咗，10年前已经 grad 咗 我即系假人证嚟嗰啲又系冇。 呢啲假人证喎，但系我揾到当时嘅神父阿主教出嚟承认噶，神父系咪啊？咁啊，神父梗系话系咁啦。嗱，所以咧，其实阿新王 Edward 不过系个私生子，咁讲吓，咁啊。既然系私生子，冇办法继承大统噶啦，道统喺边个度啊？我阿姑嗱，我第二阿姑又俾人杀咗啦，俾我大佬杀咗啦吓，阿 George 咁啊，就剩三件嘢剩翻我啦，咁梗系我继承大统啦，系嘛？啱唔啱咁讲？咁啊，大佬你 York 一族嗰啲人喺晒嗰度啊，系北边嚟嘅人，个个都话好噶啦，咁你 Thomas Stanley 佢梗系讲掂咗数啦，咁咪死人噶嘛？分分钟个 Thomas Stanley 可能话，我你俾大卫我咯，你咪做王咯，你咩着数俾我，卖祠堂都得噶我，咁啊系咪？咁咪 say yes 啦。咁点解阿 Richard 唔杀 Thomas Stanley 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系众神啊嘛，四个众神俾佢得咗两个，再多埋 Thomas Stanley 嘅话，佢咪好弱衰咯？明嘛？ 系 即系 系， 话。即系冇 balance 啊，系好样衰啊！而且呢个人系可以收买噶嘛，有着数佢就会收买噶啦嘛。 系， 既然系咁咯，好，咁应承咗，所以即刻大声嗌耶咁。 系。 于是就但系佢咁样做，就好多原底嘅贵族就唔妥啦，即系原底支持 York 嘅骑士开始唔妥。咁啊，同埋住喺南啦，佢揾一大班喺北边 York 一族嘅人嚟压迫国会，压迫喺南方嘅 Wales 啊一带嗰啲贵族，要我承认你系，嗰班人就开始好唔妥个心，有冇搞错？唔好忘记道统系好紧要，你系一个散位者。但系无论点都好，喺呢个七月，于是就过咗几日，到7月6号，Richard 就。喺呢個 Westminster Abbey 繼位，當時同佢揦住權杖向前行嘅就係 Thomas Stanley， 系， 而佢嘅老婆就係阿 Kingmaker 個女啊嘛，個細女啊嘛。當佢要行上前嗰陣，同佢攬裙尾嘅就係佢嘅繼妻啊，Margaret Bamford，就一 系。 前一後夾住佢哋兩個就繼承大統，就成為 Richard the Third。咁啊好威啊！咁啊，佢成为大统之后，第一件事就走去就揾嗰啲咩大主教嗰啲，就走去匿咗 Westminster Abbey 嘅前皇后，而家变咗话小三皇后嘅 Elizabeth Woodville 同佢讲 系。 嗱，你个仔，你个大仔 Edward 就匿咗，而家就喺入边啦而家就喺 Tower of London 大酒店，唔该你的埋你嘅细仔过嚟陪佢，因 哇！ 为我话地，唔系我怀疑你细，因为我哋唔知道有几多人想谋害本王，我哋会查清楚先会放佢嘅。 即系 讲 冚 完 家 之 产 后， 啦， 就冚家铲捉咗个细仔入去， 系。 都冇计啊。咁啊，但系过到6月仲喺度噶嘛，7月，但系过咗7月之后，8月， 系， 竟然就冇咗人。 哦， shit， 去咗边呢？于是啲人都开始传啦，失咗踪啦， 系， 阿 Richard 杀咗佢，一定系佢杀咗佢。 哼哼。 佢喺孤儿寡妇手上，唔单止攞麦攞到个乜嘢，吓喺孤儿寡妇手上，唔单止攞到大卫，要杀埋个侄，呢个人渣嚟嘅，咁样，咁读，但系仍然揾唔到两条尸，条尸又咗边呢？ 系， 于是者又过咗100年之后，喺1660几年嗰阵咧，就揾到有人喺 Tower of London 装修，结 系，系。 果就掘到两条尸。咸鱼咯，两个尸首就好似细路仔嘅尸首，但系唔敢肯定。就当时嘅国王就话摆喺一宜变真，宜种之先啦。咁啊，但系又过咗几百年，就到1939年，1936年好似就揾当时嘅 forensic science 噶 CSI，咁佢哋冇电 DNA 嘅，净系用骨头。验骨 哦， 头骨架嗰个长度就一个系12岁，一个就9岁。 系， 咁当时个国王就系 George VI 啊，即系英女王嘅老豆， 系。 就话既然系咁啊，佢99成9都系嗰两件噶啦，就以国王之礼就葬翻喺 Westminster Abbey。咁成件事就过去啦。咁啊，对于究竟系咪 Richard 杀佢咧？就好多人成疑嘅，即系有啲人就死拗啦 系， 就话可能系第时嘅亨利7世揾人杀佢嘅，因为当时守住 Tower of London 嘅就系Thomas Stanley 系亨利7世嘅继父，咁啊可能系杀咗呢两个僆仔，就令 Richard 蒙污咁讲，咁我就兜嘅，咁啊但 系。 系话根据当时嘅 record 咧。两当时啲卫生好差噶嘛，咁喺佢哋死之前7月都已经发烧， 哦， 无论点都好，个 Richard 呢镬嘢就濑咗啦， 系咪都 两 系 个 佢噶 细路 啦？ 系啦，系咪都系佢噶啦？咁啊，谋朝篡位就终于引起一啲人嘅不满，就决定翻佢，而佢个好运，佢到而家为止都系行好运噶嘛，咁佢个好运亦都即将完结。 系。 咁系啦，咁啊，我哋翻嚟先讲下佢个好运系点样完结咧？好，欢迎大家收听历史专流啊！ 系， 呢度有 Alex 同埋我家灿生，咁啊， 系， 首先。